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建国研习班主持郑松泰、根文之。 好，翻嚟第二節建國研習班啦。咁頭先咧，即係第一節咧就講咗呢一個嘅張國興啦。其實第二節都同我有關嘅， 係另外發咗另一個資，即係另一個史料咯。咁呢個係如果大家眼嚟嘅話，係上集會但係見到我哋台邊係有本新書喺度嘅，但係應該而家係賣曬㗎啦。 賣曬。 雖然我唔 sure 銅鑼灣開益會唔會有，但係我琴日我落過去旺角間開益都睇下，仲會唔會 旺角開益冇啦？旺角開益啊嘛， 旺角開益冇啦，肯定冇。 喂，呢度有一本嘅嗱，集唔係推介意思啊，純粹一個討論啫。咁啊，呢本咧即係 可以買嚟睇嘅，即 可以。 雖然佢嘅立論就唔係我哋嗰派嘅立論嚟嘅。 咪都其實咧， 但係幾有用下咯。 我哋講緊咧就係梁顯華嘅《香港獨立論》，係啦，我手頭上有嘅，因為我孭住喺身。最近我睇。最近冇辦法啦，我要睇好多書，因為除咗睇書嘅話，我係冇其他嘢做啊。咁其他時間，唔係即係我意思，即係搞好多好多嘢啦。咁如果我唔睇書嘅話，咁我就會淨係搞其他嘢，就冇辦法去休息噶啦。咁所以我要揾個時間扮自己係有得休息，就係走去睇書啦。我睇獨立論啦，同埋我係尋日特登走翻去買翻香港有文化。 係 嗰陣時有文化，我讀書嘅時候有睇過。 咪結果你。打咗嗰個 status 大半個鐘之後，我講到佢就買曬咯， 係咩？ 係啊， 哎呀，頭先因為我 應該係啱買，有人買咗最後嗰本咯， 唔係係啊，咁慘啊， 係啊係啊， 咁慘啊！因為我買咗兩本啫嘛，係咪啊？因為琴日就係香港嘅文化再版第二版，咁啊到咗旺角開益，轉個頭我去嘅時候，跟住之後後屘老細都話啦，就話喂，咦？咦？我都知道你上嚟噶啦，因為阿四眼哥哥就話啊，佢過嚟會買。又怕趕不及，但是咁啱我上去嘛，即我在個落車，所以我即刻走上去買一本留翻俾自己先。之前我嗰陣時讀緊書有睇過嘅，因為一做關於文化政策類啊討論嗰一類型嘅嘢就一定會有啦。咁但係大家唔好以為香港嘅文化係講文化政策嘅，香港文化係講緊管治嘅治術嘅問題嚟嘅。咁都是跟我們其實想講的有關，不過就相信今晚講不到，就講新界的 OK 是的咁啊好啦，頭先阿近有話嘅，即係我哋今日都係有提呢本書啦，《香港獨立論》啦。咁我粗略地去睇咗前面嗰啲嘅，就睇得快咗少少嘅。咁我哋係講五十幾頁嘅，因為講翻香港嗰、那個即係一啲法律背景啦。佢始終有一個立論嘅，其實個立論好簡單，就係、是、香港咧，無論喺嗰個嘅歷史啦、法律啦、文化啦、諸如此類啦，都係有一個嘅即係獨立嘅基礎。即係法理又好，政治上又好咁樣。 同埋講到明話，中共收翻香港係唔合國際法律，佢啦叫問題。 哦，咁尤其喺嗰個法律嗰篇嗰度係有咁提到啦。你咪想講咩啊？你咪想講就係、是、即係。 但係佢係講翻1972年嗰單嘢，一啲細節啦。 邊個？剔除殖民地名單嗰單啊？ 咁同即係我咁樣，佢經佢解釋完之後，咁之前有一集我攞翻呢啲舊剪報，其中大公報報道嗰啲嘢，咁更加之清楚啦。 嚇、啊，你講下譬如， 原來嗰陣時嗰個決議唔係淨係 discuss 將香港同澳門剔除殖民地名單，那個大嘅嗰、那個決議案嘅大主題，其實係是 condemn 非洲南部嗰幾個殖民地同埋話羅德西亞嗰啲即係殖民地嘅狀況同埋違反人權嘅狀況嘅，即係呢個係一個suppose 全人類應該支持嘅決議嚟嘅咯。 哦，你意思即係話，你意思即係話，因為咧，其實咧，我哋喺過去，我唔記得邊一集添，我哋有奇怪嘅，就係、是、究竟呢一個嘅提議 是獨立是講緊香港和澳門那個的即殖民地名單和中共啊諸如此類有關即大英帝國啦，當時大英帝國啦，有關那個和聯合憲即聯合國憲章的爭議，定還是係喺嗰個時期係由於因為呢、這、一個即成個全球的去殖解殖運動有關啦。或者獨立運動是獨立運動好一些 有關的一個其中一部分 是、啊、 這一部分就一辣就辣了落埋嚟啦，香港和澳門 而這單決議案最後的大公報報導就報導了那個決議案的 大主題咯， 是 但是很古惑地將它其中捆綁了下去，其中 一兩段文字想講的東西就略去了。 大公報報導還要遲了三天報導的， 是 的，因為即叫我不知道，可能英文 是 時差純粹時差三四日的報導的樣的。但是 你既然是這樣的話，這樣提出這件事的時候、因為這本書呢它就會是落一個判斷，它就會認為這個的報導即是香港大公報這個報導、啊、就是中共的誤導來 的就專登誤導香港人呢，就是聯合國決定了香港就是叫做歸還返俾中共啦，尤其香港主權啦 ,ok。咁佢呢一個立論呢有少少嘅推論嘅、 啊、 有少少推論嘅呢、這個推論同咩有關呢，係同嗰個嘅拓展香港界址條約專條係咪，即係其實係講緊響清廷的管治底下的時候，跟住之後後屘點樣啊？拓展99年那個係咪啊？係咪呢條條約？ 係啊， 即係佢嘅意思就是話，呢一條條約咧本身就是響冇任何戰爭、冇任何一個嘅威逼或者威脅底下去締結嘅，咁。這個條約的就是叫做是晚清的外交政策，就不屬於是即備受國家入侵或者是備受威脅的政策，那他由此去落到一個的推論，就是說喂個強租即是強行去租借就沒有根據的，那既然如果晚清是被推翻的時候，他的外交政策即是说这个99年的契约的或者这个缔结呢就应该是无效的、 啊、 就这样的意思、 啊、 是吧，我没错 可以这么 说是吧，这样但是、这个讲法为什么会 是火为反正的，就是香港有独立的立场呢，那因为里面有一个争拗的嘛，就是讲紧清帝国是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去灭亡啊定还是继承呢，咁佢哋一啲嘅即係叫做國家嘅政策有冇一啲嘅即係需要延續嘅政治嘅責任呢，咁即係類似啲咁嘅討論啦。咁佢頭先即係啱頭先描述嗰個講法啦，即係總之呢個嘅即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呢就係只係清帝國嘅外交政策，就唔係呢個同入侵或者係同殖民有關嘅。既然係咁嘅話，咁就唔應該係有呢個99年嘅講法啦，租借呢一個嘅新界咁樣。咁所以新界都唔需要係喺99年年期歸還嘅。咁樣嘅推演囉。 其實按正路嘅國際法，咁你一个新政权成立了，甚至隔了即系两个政权，其实中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同埋英国建交嗰一刻，佢应该系签咗个中英新约，嗰时系应该系 clarify 翻到底香港嘅情况系点。但大家好有技巧 skip 过呢一步咯。 啊，因为嗰阵时都话到话明俾大家听，呢个系 个默契嚟噶嘛， 默契。 实际上系冇写过白纸黑，即系联合声明之前系冇写过任何白纸黑字嘅协定。 冇啊！ 即系大家都系真真薄唔多讲咯。 不是因為純粹的就是同埋加上可能香港人少咯，你話咁講嘅，香港城少到一個地步嘅、就係根本就唔需要係有呢一個咁樣嘅 都唔算少，你四九年之後咁都有萬難民湧入嚟，都應該 一百萬 零， 一百萬過百萬啦， 好似百萬咧，跟住我再升 百五升百四百五萬啫嘛，好似嗰陣時。 即實際上你話如果你要問下啱湧咗落嚟嗰班難民咩意見，嘅老虎蟹都唔好俾玉坑收翻啦。 咁當然係啦，即係葉問嗰啲嚟噶嘛，即係唔係即係係其實應該係葉問 嗰代人。真正葉問唔係電影嗰個葉問， 係唔係電影嗰個葉問，真正嘅葉問嗰代人嚟啊嘛。咁 點解會提一提呢度呢？因為呢個都係牽涉到即係今日嗰個問題嘅。因為今日講緊嗰個新界嘅即係叫做地契問題啦。2047年亦都係同呢一樣有關㗎嘛。即係如果佢個講法係成立嘅話，咁就唔會有2047嘅大廈啦，咁講。咁但係喂，冇歷史就係冇如果啦，又就係因為喺80年代真係簽咗中英聯合聲明，又懟撚咗上，唔係講錯先，又懟咗上聯合國啊嘛。咁呢一個就係咁咯。係 啊，就 是咁。 即係你有啲法國際法嘅嘢 strictly by the book， 佢唔合理嘅嘢，但係有時啲大國決定咗係咁，咁就係咁噶啦。 是啊、 可以是很合法的事，但都是即例如聯合國都仲是有個決議案 condemn、以色列佔領了呢個約旦河西岸加沙地帶和高蘭高地帶，以色列佢就佔落去咯。 嗯， 即係冇人 enforce 話要派個聯合國要派個聯軍走去討伐以色列，冇嗰時嗰條議案唔包依樣嘢啊嘛。 系啊， 咁譴責完之後，咁咪繼續爆住咯。 唔係，但係呢一樣嘢咧，就頭先我哋講緊呢個片段啦，即係剔除殖民地名單咧，咁緊係即係70年代嘅嘢嚟。咁但係早喺60年嘅時候咧，頭先我哋提即係第一節提嘅張國興咧，佢都已經係有講過關於嗰個租界嘅問題嚟噶。係啦，咁譬如佢有個講法嘅，佢就話嗱，即係咧當時咧，即係60年代啦，63年啊，即係63、64年左右啦。佢就話目前呢個局面就好好，將來就令到人非常擔心。工商業方面呢就展望尚屬樂觀，但就政治而言則使人不勝遺憾同埋悲觀啦。舉例嚟講，假定中共嘅擴張主義有一天發展到香港嚟，香港將如何呢？咁再過33年，當新界99年租約滿期之後，香港又如何呢？咁樣咁喺64年嘅時候都已經有提出過嘅，就係即係97嘅話，咁啲即係所謂嘅租界嘅大限點樣處理啦？咁佢就即係再藉此啦去推論啦。我们都知道香港不能没有新界，许多重要必须的东西都在新界，譬如啟德机场、荃湾和观塘的工业区，还有很多自来水库都在新界的，因此必然的结论就是香港和新界是无法分开的。不幸按照1898年的中英北京公约还是办不到的事，到1997的时候新界就必须归还中国了。咁呢個就係喺63、64年嘅時候，張國興佢嘅睇法嚟嘅，即係佢嘅睇法嘅就係佢唔係由70年代剔除殖民地名單嗰、那個呢一個歷史片段添啊，係喺嗰刻佢已經確定咗冇噶啦，賴硬嘢噶啦咁樣。咁係咯，呢一個嘅情況喺2047年又再重演咯。 有趣嘅，啱啱有個 網友提咗 我，同黃振文原來今日晏晝係有講到2047嘅問題嘅。 有 但係講嘅問題講等於冇講噶啦。佢話即係 開節目啲嘅時間。 sorry， 佢話香港同國家係命運共同體，咁2047年之後都不會改變，香港可以發展民主法治等為國家做好典範。 呢個係咩嚟 㗎？只係講一個即係好空泛嘅一個講法嚟嘅咯，冇講到實際上個 state 之後，2047年之後嗰個 state 係點咯？ 哦， 實際上同國師講嗰樣話，佢係可以繼續整一個新版本嘅基本法出嚟，不過完全係共產黨話曬事咯。 我知啊，因為咧今日咧黃振文咧佢就無端端嘅自己又走出嚟講，就話2047嘅問題咧，2047後續嘅問題就一早解決咗噶啦，係你哋班香港人懵醒醒就唔知啫。咁佢個講法咧就係話，即係香港同埋中國咧就係命運共同體。咁你而家點搞都好啦，香港亂咧，你又亂到成個香港玩完咧，對國家影響係即係些微咁少嘅啫。總之又叫你哋班友咧就即係係啦，類似支持你咁樣講法啦。咁但係佢嗰個立論嘅就係點解2047唔係一個問題咧？就係 我好奇怪呢個記冇記者問佢點睇城堡 咯？冇喎，冇喎。 咁緊要嘅問題，居然 唔係你留意啊？黃振文係中聯辦嘅法律部嘅都係部長啦。咁佢話，但係佢解釋唔到。同埋佢有另外一個講法嘅，即係除咗關於2047嘅時候咧，佢一樣嘢咧有提到嘅，就係講選舉，就係話叫咧香港人你就唔使去講，唔使關心究竟中聯辦喺香港有冇配票或者操票，係啦，叫你唔需要關心呢一樣嘢，咁樣，咁即係話俾大家聽， 即係話俾大家聽咩咧？呢、這個選舉係玩曬㗎啦，係啊，你唔使關心㗎啦，根本就係話事㗎啦。至於2047嘅問題咧，你哋喺今次嘅選舉要去解決啊嘛，咪早一早解決咗咯，亦都唔使就住呢樣嘢去提出任何嘅問題。 個意思係佢哋幫我解決，即係佢哋幫香港人解決啫嘛。 系啦，咁王振民呢一番嘅讲法系对咩人讲嘅咧？唔系对香港人讲嘅，系、啊、对首先系党族佢哋嘅党中央讲啦，佢哋已经搞掂咗香港2047嘅问题啦。另一方面系对咩人讲咧？系对我哋讲嘅，我觉得啦，系对叶普成讲嘅。你哋做咗，咁去做咩咧？中联办。中聯辦要做就是解決2047後續的問題， 是、啊、 不是為什麼要有中聯辦、 啊、 你大家明不明白中聯辦的角色本身是什麼？中聯辦本身的角色就 是中共海外的政府來的嘛、啊、那他在香港這個政府是以往就是嘗試是叫做指揮著一個傀儡的特首，那當然現在都還是傀儡啦，咁但系問題嘅就係佢要指揮呢個特首，要向翻中國交代，或者係即係中共交代，就係講緊50年之後香港同呢一個中國嘅關係點樣處理啦。咁係佢嘅工作嚟噶嘛。但係我哋提出全民制憲、永續基本法同埋係重新立約，就係、是、做咗中聯辦嘅工作啊嘛。係 啊。 咁所以你明唔明白點解我哋會話中聯辦大勝？大家就算吧啦，唔好諗咁多無謂嘢啦，係咪？不過我哋都係要諗方法生存嘅。咁、啊、至於係點咧？咁啊冇喺其他情況，呢啲交俾熱血時報， 交俾阿特諗， 交俾佢諗。我唔知道，誒，有啲 不知道，有啲人喺 real life， 即系喺我哋個組個即系Facebook 個 chat room 嗰度挑機，我覺得唔想嚟噶啦。 咩啊？挑咩嘅？ 話又話你個即係未上任嗰個政綱已經話即係已經實踐唔到嗰樣嘢啊嘛。 係啊，實踐唔到啊！中聯辦做咗啦， 成你個美國真係你搞到我哋輸咗，咁我哋實踐唔到咯，喂！ 系啊， 邊好意思喺度？ 我唔會又話你搞到我哋輸咗嘅， 梗係有份啦、啊，大佬。 我只係 咁，你哋嘅勝利其實就係令到香港毀滅啫嘛。大家攬住一齊死咯！即係如果我哋咁唔好彩上唔到方舟嘅話，邊個話你嗰陣時？ 算啦，講呢啲太長遠啦，2047啦，屌！同香港人講2020啊！ 即係我只係會一個答案，就要 God what you deserve，but this is not I deserve。 即系咧，我今日 我条气系唔顺嘅啦，点解 cut 咗咁耐？可能都有少少关系嘅都 系嘛，系嘛？你 cut 到而家，咪剩翻最后啲三分钟，我哋唔好讲啲头先咁多 data 嘅，我净系想讲一样嘢咧。我都有个几礼拜冇点样去正式或者认真做节目啦。咁但系我有听节目，同埋我都有即系大香港早晨啊，所有节目都有听。我有个感觉就系死啦！我点样去面对我嘅未来咧？ 系啊， 即系唔系我啊，我讲我呀、 啊。咁唔使惊，你有咗一个代议士嘅身份掩护，其实你可以即系你保命嘅机会系大一啲嘅， 系嘛系嘛系嘛，我唔系讲保命啊，而系有阵时咧就系唔系咁，我以前都面对一样嘢噶嘛，我个人都仲有少少理想噶，咁、啊、但系仲有少少理想嘅时候，但系我哋同一时间 即系讲得再宏观啲咧，即系虽然教主有句名言话，即系一日未调气，一日未知边个输赢，其实有个仲可以拉得更加远嘅角度嘅，即系人类文明一日未毁灭，都未知边个系输赢。 系啦，系唔系冇错冇错，唔系咁讲，即系 我哋可以大家嚟试啲讲句系真系变咗岳飞。莫非袁崇焕同埋佢追追随仔咁嘅啫？ 唔系，或 者可以喺呢一代扑街嘅。 我用翻， 但系隔多两三个世代之后，我哋依班人可能系会被尊重嘅班人。 我用日本人嘅角度， 而家嘲笑紧我哋嗰啲人，抽紧我哋水嗰班友，系会俾万世唾骂，俾所有香港嘅遗民唾骂咯。 屌，香港唔记得嘅。唔系，我用日本人嘅角度讲，只要全球嘅经济嘅规律仲未被扭曲，完全扭曲嘅时候。 已经好翘曲噶啦， 已经好拉曲噶。 听讲话德意志人可能会变咗另一家雷曼啊嘛，但系佢变雷曼嘅话系超级大零落噶嘛。 会啊，同埋唔系啊，你今日可以已经玩完啦。 跟住你而家广西有间国企已经宣布破产得啦嘛，跟住、 啊、 有一间 系啊， 间钢铁厂要被逼合并噶嘛又。 冇，所以而家冇得分析啊。 支爆系 happen 紧噶啦。 系 即系再早一两个礼拜话韩国嗰间韩进海运系又系执咗粒，结果所有嗰啲货船全部停晒喺个港口嗰度，唔拍得岸啊嘛。 條條揈咗，唔知點算啊嘛。 啊，唔係，即係壓緊好大怨氣，壓緊咗怨氣，同我聽大香港早晨嗰啲怨氣差唔多。講咩啊？講咩？屌！而家搞咩啊？搞社會福利啊？搞慈善啊？我而家咧，即係我有兩 係你好好 action 嗰啲，我覺得你做嗰啲 action 係嘛？ 係啊， 係嘛，係嘛？係嗰啲 壓力團體咯。 我咩壓力團體？我而家我嗰句咧，對住報紙咪講嘅，對星島訪問嘛，咁樣傾下傾下之後，跟住話我係呢個議會嘅大搖亭啦，咁樣啦。跟住我覺得都唔夠，我覺得都唔夠。我是议会外的，我是议会。 但老实说，即有时你要讲得 serious 啲嘅，你啲比喻唔好乱咁比喻，即你一定会俾咗好多标题党做嘢材料 咯。紧要噶， 即你用话我系即系终极嘅在野派嗰个讲法系稳阵好多。 野马啊嘛，想讲 终极嘅在野派。 唔系我讲嘅咪就系、是我系陨石旁的天仔之微塵啦， 系啊，你有所學神區咁啊，就唱唱首歌 類似啊，唔係啊，即係你喂今晚都係講翻啲歷史片段啊，同埋臨到尾阿近有少少爆地舌咧， 同埋都要補翻一樣嘢啦，住到我對屋企人嗰、那個終極大將係完全冇任何回響嘅， 係咩？ 即係最後做節食嗰餐飯冇人睇件事，淨係話切咗排你選舉冇辛苦之類嘅啫。 哦，啱啊，咪好啊，好啊，好啊。 跟住最喪氣嘅就是我即系黄师嘅细妹夫系即系仲系继续系拉大摇头嗰啲嘢嘅， 系咩？大摇头啊， 系啊， 所以我有一个有意义， 有一个左交 friend 佢抽你水，佢我个妹夫系拉咗咯， 系咩？ 我系私底下 PM 咗话，即系到底你得我系我都我算系闹咗佢一顿，但系佢冇复过我。 唔好唔使啊，唉。大教授好啊，大教授好嘢啊，因为。唔係啊，我咁諗嘅啫，我純粹因為有少少，因為嚟緊鬱緊踩場，我淨係諗一樣嘢嘅啫，有我一個人啦，有我一個人啦，係啊， 誒總之都 人未見輕，人未見輕，好 都係嗰句啦，真係風起了，大家努力的活下去啦。 好，喂，我哋下個禮拜四同一時間再見啦，應緊鬱緊踩場嘅環節啦。好啦，我哋下個禮拜見，拜拜。